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吴希文。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今日特首终于宣布咧，系啊，有1500万剂以上啊嘅疫苗咧，就即将运到啊。不过我哋今日礼拜五咧，唔想再嘥时间讲呢啲咁令人厌恶嘅话题，系嘛？唉，日日都对住呢一个丑陋同埋庸俗嘅世界咧，即系你唔听到，你唔听到咧，个人咧个精神颓丧咧，我哋都讲到好淡。所以今晚咧礼拜五讲啲稍为唔同啲，但其实都同社会现实有关。因为我见到咧最近呢一两个礼拜咧，会展中心几个拍卖会啊，嗰啲咁嘅绘画啊，嗰啲珍宝都听到卖得几好，系嘛？咁咧呢个问题都成日萦绕我心嘅，就系、是、香港系一个艺术品交易一个好发达嘅市场啊。咁但系其实，喂，而家最近通识教育又俾人质疑，咁到底咩通识？我成日都话通识咧，其实有一个好趣味嘅一个综合啊，吓对于个世界保持一个好奇吓，同、啊、埋一个咧求知嘅心咧，其实就已经你做可以做到个通识人。今晚咧，我就请从事艺术教育同埋呢个艺术市场学嘅啊，来自即系以前喺英国诺定咸大学读历史系毕业啊呢位中年青年啊，艺术市场财经啊吴希文咧，同我哋讲啊，你而家搞紧啲乜嘢？ 幸会啊，多谢陶生邀请。最近喺呢一年喺港大教书咧，主要喺个 Global Creative Industries 就教艺术市场。点解教艺术市场？因为唔讲唔知，即系好多人讲啊，香港依家即系行行都萧条，有啲咩搞咧？咁其实唔讲唔知咧，其实香港个艺术市场咧，你讲得啱啊！上个礼拜嘅拍卖会系好惊人地创下好多嘅纪录。咁我不妨讲讲啊，即系简单追。我哋嘅龙头大佬啊，苏富比拍卖行拍出72亿一个礼拜，一年啊，咁啊，假使得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拍咗30亿，咁啲钱系边度嚟咧？点解明明讲经济衰退系咪？咁点解艺术市场会反过嚟会做得咁好咧？咁其实呢啲好值得同我哋社会大众去讲，点解香港有个咁独特嘅市场优势啊？其实课后生仔嚟讲，因为我有大学教书，我哋要俾呢个希望佢哋，系咪？咁我哋有啲咩行业系可以，即系系可以发展嘅咧？咁我哋讲以前讲，六大产业仲记唔记得？如果香港唔善忘嘅话，好多特首讲几多大产业，冇人讲啦，依家系咪？ 六条柱啊嘛，系咪讲过？ 冇错啦。咁我哋讲紧2020年，我讲未来十年啦，一个我哋社会新常态底下，有啲咩我可以发围？或者你肤浅啲讲，有啲咩发达咧？咁其实点解艺术市场唔可以即系进一步去讲咧？咁幸好即系特首，无论你讲佢任何不是都好，今年嘅财政佢嘅施政报告，佢有提到少少艺术嘅，唔多，但系佢我觉得佢系讲中一样嘢嘅。其实艺术同埋科技，佢讲 art tech， 佢花咗啲少少篇幅去讲。其实香港系好有优势，点样发展落去？但系我哋需要嘅系人才啦。咁未来我哋未来香港社会要点样发展呢啲人才咧？咁我觉得我哋可以去探讨下。 系啊，希文啊，原来你都系读历史嘅，咁啊，大家容易啲对嘴啦。咁啊，你都知啦，其实好多届嘅特首咧都讲过，要发展香港嘅创意产业啦。咁亦都我哋都众所周知，创意产业喺其他国家咧都系一个年轻人咧好容易去发围或者系发达嘅行业。但系讲咗咁多年，创意产业系人都知系掂噶啦。系应该系发展嘅，但系到而家香港你见到都依然咧系所谓一池死水啊，或者系好多年轻人咧听到咧都唔信嘅。咁而家你咧就讲话香港嘅艺术市场或者艺术产业系可以成为新嘅一个范畴咧去俾年轻人，咁会唔会有重掏翻呢个创意产业嗰条路嘅得个港字咧，会唔会啊？ 系啊，如果你作为后生仔咧，你同你阿爸阿妈讲，喂，阿爸阿妈，我想读艺术史，我想读艺术做 artist， 系咪骂死人啊？ 大学里面其实一路都有医科 嘅，冇错，即系佢哋个传统嘅思想，喂，读艺术 做咩啊？揸兜啊？搞咩啊？你唔好啦，读啲金融经济，稳稳阵阵做个专业人士算啦，系咪啊？咁所以系好多好多嘅迷思喺度嘅。咁我哋，但系我哋点样可以好容易反驳翻嚟咧？其实香港自其实2008年，我哋香港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国际嘅香港艺术节。咁之后咧就被一个全世界最大嘅一个 Art Fair 嘅组织叫 Art Basel 收购咗。咁成为咗世界上三大嘅呢个 Art Basel 嘅城市之一。除咗瑞士嘅 Basel 啦，仲有美国嘅迈阿密啦，第三个就係香港。咁所以其实喺十年前，我哋已经确立咗我哋成为亚洲嘅艺术中心嘅呢个地位。咁所以如果你从发展嘅角度咧，你头先讲创意产业咧，其实呢个系好有发展空间嘅一个行业嚟嘅。咁奈何咧，我哋香港嘅教育上，我哋未必可以配合到， 即系冇人才，全部都要靠外边嘅人。 系啦，你见依家最重要嘅一啲或者最跨国嘅一啲公司，大拍卖行、大画廊都好多都系外国回流翻嚟嘅。咁其实反映咩？香港系冇相关嘅一啲课程或者一啲嘅内容可以提供到俾有志于发展呢个行业嘅一啲年轻人。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香港其实比十年前好咧，其实香港个美术馆嘅一个我哋叫 ecosystem 啊，我哋嗰个发展嘅脉络咧，其实过去十年系发展得好嘅。画廊方面亦都系啦，商业嘅拍卖行亦都系啦。咁呢啲其实系对于呢个创意产业香港其实系好有发展前途啦。 咁嗱，听到知道啦，咁具体咁系应该。即係你知道我作為代啲父母去問，咁係讀乜嘢科啊？視覺藝術啦、啊，直情讀繪畫啊，定係直情讀嗰啲拍賣嘅marketing 啊？即係應該係讀啲乜嘢科叫做可以進入呢個行業咧？ 幾樣都相關嘅啦，有藝術品味，但係亦都有市場嘅觸覺 gut feeling。亦都要咧，你要咧。识得嗰个艺术品好在边，但系同时是否 marketable？ 呢个系靓 冇用噶， 呢个非常重要。 但系如果冇唔 marketable 咧，即系冇一个叫市场嘅感觉咧，咁啊大镬啦！那个画家一世穷，你话喂，你唔好话喂，佢五十年后会点样？五十年后咧，之后咧先算。而家我卖唔到咧，贵嘅价钱得个一两千蚊。可能五十年后佢系一千万，但我呢阵都冇得揾食，讲句难听啲系咪？吓呢、這个 marketable 嘅 marketability 啊，嗰个触觉喺边度嚟？ 系啊，我哋成日讲艺术家喺再生嘅时候其实好惨系咪？即系梵高系一个好例子，点解死咗之后先卖到啲画咧？生前真系卖过一张咁大把。咁其实喺你再生嘅时候，点样 market 一个艺术家系好重要。咁我有幸咧过去即系适逢其会喺过去十年就啱啱入行就食正呢个浪潮。咁就即系从拍卖啊，从画廊嘅身份咧去参与好多点样推动艺术家嘅市场。因为亞洲市場仲係好新，對於喂你有錢，你會去買樓啦，你會去買車啦，再深啲你會買遊艇啦，你會買私人飛機等等。但係畫咧永遠係去到好後啊！但係經過過去十年嘅不斷嘅教育啊，市場好多專業人士嘅推廣啊，咁其實慢慢啲富豪或者一啲我哋叫真正嘅中產階級，前菜嘢咪講啊，中產階級飲咖啡睇電影咁樣，其實買藝術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因為你其實你買個咁靚嘅屋。你需要一啲精神寄托嘅，即系而家生活咁苦闷，个个 stuck at home 嘅时候，系咪香港？跟住其实你点样去添置为你嘅家去添置一啲艺术品去即系点讲，掟翻匀你嘅心理，令你有啲心理上嘅安慰，其实好紧要。咁讲远咗咧，咁其实就系个 market 系好紧要，所以我哋更加需要更多 art 相关嘅 art professional， 就艺术嘅从业员嚟到去推动呢样嘢。咁所以Hong Kong U 咧有見及此咧，就香港其實好多如果你想做藝術家，你可以做一啲藝術家嘅課程啊。如果你想讀藝術理論，你都有藝術理論嘅課程。但係咧，香港就喺個教育上咧未匹配到嘅就係、是、如果我淨係想成為一個從業員，例如一個畫廊或者拍賣行嘅 marketer， 一個 PR 嘅從業員，咁點解冇相關嘅嘢可以話俾你？ 嗱，我以前啲以我薄好淺薄嘅知識啦，即係有一個名稱叫策展員噶嘛。 Curator 嘛，呢个字虽然好阔啦，即系好多人都可以用呢个字嘅，未必一定要做艺术都可以叫自己做策展员嘅。但系呢个策展员系咪就系你讲嗰个角色，或者系即系入行就系向呢个方向出发呢？ 系啦，如果你有相关嘅 market sense， 你又好懂得点样同艺术家沟通，你亦都好懂得去睇盘数，即系例如你点样搭个景，又用几多钱嘅灯光，要用几多钱嘅场地，咁呢啲。通常你要有即左右腦都要發好發達。 哦，呢種我明啦，即如果套用我哋影視行業咧，呢個叫 producer， 冇錯啦， 製作人， 冇錯啦， 即如果我哋製作人咧，就係點樣去揾劇本，點樣去埋班，點樣揾資金，跟住最後咧去拍攝一套戲，仲要諗埋後面嘅後期製作推廣，點樣揾sponsor， 點樣去將呢套戲擺邊個平台播放，嗱，定係放落院線。即係個原理係咪一樣？ 冇錯啦，即係你要把關嘅成件事，即係你要預期就藝術家有好多佢自己的立場係咪？即係佢要 好似編劇導演咁啦， 冇錯啦。咁你作為把關人，但你又要商業上要平衡喎，即係你唔可以咁即係太過孤高啊。 梗啦，你要考慮埋個投資者嘅利益。 冇錯，即係同電影出品一樣， 即係 producer。 我想拍套藝術片係咪？即係許安華，你幫我拍個藝術片。即係點樣？但係點樣收支平衡呢？係 啊。 咁或者拍套桃姐咁樣係咪？即係好藝術性咁樣，但係要點樣去平衡個市場？ 即係攞完獎又點樣可以賺啲錢呢？ 係啦係啦，所以呢個要平衡啦，睇下嗰個相關嘅展覽嘅需要咯。咁呢方面係絕對需要人才嘅。咁所以Hong Kong U 就做咗呢個新嘅課程， 即係藝術嘅 producer 啦，我會咁理解啦，係嘛？ 即係你如果想從業，我唔係想做藝術家喎，但我想從事呢樣嘢， 冇錯冇錯。 我覺得金融經濟好悶啊，或者我唔熟悉啊，即係可唔可以闊啲咧？ 好枯燥啊， 即 係。但係你話投資一樣藝術品地投資就充滿趣味，同埋係你會喜歡中意做，好多人做嗰啲金融精算師唔中意嘅，焗住嘅，因為嗰個收入高， 嗰啲死噶嘛，即係 好多做到 depress 啊，我就未見過做 art creator 或者 art marketing 嘅人咧，係做到要自殺嘅，唔需要咧，係又等呢個紐約開市啊點啊，係嘛？呢個咧講到呢個許安華嗰個現象咧，冇錯。確實係同你呢個藝術市場有共通之處，有咩共通之處咧？廣告翻嚟再講。 指點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特別嘉賓吳希文。 呢啲係通識咧，我嘗試一下啦。許安華好中意拍一啲老人片，一套叫《桃姐》，就講嗰啲老咗嗰啲順德嗰啲咧， 工人同埋主仆關係。 另一個咧就叫做《大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嗰部咧 好正， 票房咧就真係麻麻地， 絲咁高啊！ 我覺得係許安華咧係最高嘅一套戲，真係好嘢呢套戲。 喂，溝片之王啊！我覺得 唔止係溝片，係文學性。 係啊。 嗱，一個桃姐就揾一個葉德閒扮老虎，絲琴高娃就做大姨媽，你有冇睇？ 有啊，梗係有睇。 嗱，佢呢兩套戲咧，你唔可以自說自話做藝術家，一定要楞住一個劉德華，嗰套楞住個周潤發， 冇錯， 兩個都天王巨星。喂，我點樣孭嗰個片酬啊？但係因為睇個劇本，因為呢套戲有藝術價值、有文學價值，所以天王巨星拍開嗰啲商業片咧，就收你1800萬。但係呢個咧，冇啦，20萬搞掂， 咁啊， 30萬搞掂， 嗯， 咁咧就攞嚟拖落去個市場度，希望透過劉德華同埋睇周潤發嘅人咧，去進入許安華嘅另一個文學世界。希望啊， 明白 做唔做得到唔知道。周潤發喺大陸好多影迷嘅，係咪？但係咧嗰套戲喺大陸咧票房咧好 sad 啊，真係麻麻地。原來周潤發都 call 唔到大陸嘅知識分子文青入去睇嗰套戲。 喂，希文，頭先你話十年內你有幸入到呢個市場啦，咁但係你本科讀歷史嘅喎， 係 咁兩者風馬牛不相及，或者係點樣會導致你？會涉足落去咧？ 有啲渊源嘅，同光明顶，即係我2004、2005年喺外国读书啦，咁啊第一科都係好怀疑人生，唔知做咩咁啊，读到 finance 嗰啲都发达啦，啲父母觉得梗系读呢啲啦，读经济 finance 好啊， 因为我阿爸阿妈都係呢一行嘅，咁啊好顺理成章啦，但係我有订阅商台嘅网上版嘅，当年 广告时间 思乡啊，咁咧听一听啊，当年咧好多刘世良啊、黄伟伦教授啊等，全部都系啲历史系，包括你啦，白生系咪？ 系系系。 咁所以其实对于一代嘅年轻人，其实嗰个启蒙系好大嘅影响。咁所以我系第二个时候真系转咗科。其实历史我由中三之后又冇读过嘅。 哦， 咁所以系 你去到英国读紧 finance， 跟住转 history。 系啦，我想读一科一个华人都冇嘅，因为陶生讲好多年，你去外国读书，如果你攞翻唐人街嗰啲咧，即系找死嘅，亦都系即系 completely waste of time。 咁讲，呢个 option 我自己 唔好吓其他嗰啲， 呢啲唔可以 你嘅选择啫。 个个人个选择唔同，我话我个选择唔系咁啫，我尽量唔系咁啫，系咪？ 咁于是就读历史啦，你喺英国。 系啦，咁啊翻到嚟其实都唔知做咩嘅，咁啊入即系有啲际遇啦，咁啊入到一间叫 A 嘅广告公关 agency， 咁啊专负责呢啲艺术嘅 project 嘅，咁唔打唔撞入一行，咁我完全都 on the job training 嘅，咁所以其实我嘅 case study 咧，如果将自己作为一个 case study 睇，我成日同啲学生讲。即系我唔系一个读 art history 出身嘅人，但系我都可以喺呢行度揾到自己嘅位置。 不过希文，你一个好嘅例子，啲人成日咧，即系我都可以讲两句嘅。啲人成日觉得读历史啊，你系咪做考古噶？啊，或者系你净系觉得咧，你系做教书，即系好 stereotype。即係典型 呢個華人社會通， 但係你都知道，即係世界上好多嘅名人咧，佢以前都係讀歷史嘅，或者好多打仗嘅將軍咧，都係讀歷史。 好多政治學家啦，係咪？ 係啊，咁讀歷史科係一個其實另外一種通識嚟嘅，你可以做任何行業。 絕對嘅，呢個 sense of history 好緊要嘅，就係、是、好啦，你現世好多嘢都睇唔入眼係咪？但如果你有呢個歷史眼光，你可以回頭望。其實我哋人類文明史入面曾經美好係啲咩？例如我哋依家好多隻香港藝術館帶嚟一個咁重要嘅意大利美術館帶嚟嘅 Botticelli 嘅展覽，即係個文藝復興年代俾即係同達文西同代嘅藝術家，點解帶咗四十幾件好珍貴，從來未試過香港展出嚟？咁其實我哋又可以望翻，我哋文藝復興。是怎樣來的呢？ 是啊。 那我們 聽就聽得多這個名詞。 那所以我們就決定做一些班，其實我都做一些班，即一定不是賺錢，是不是？就是做這些。那賺小朋友去學習，我希望即其实世界好多美好嘅，即系尽管好似面前好多好多黑暗，好多。 系，当你知道有文艺复兴，你就会谂下，咦？可能我哋而家处身中世纪嘅黑暗时代。 Exactly。 其实我哋可以期待文艺复兴嘅降临，虽然未必喺我哋依一代，可能系下一代，再下一代，系嘛？即系有希望嘅读历史。 呢个文艺复兴咧，就系处于中世纪黑暗尽头，开始见曙光嗰阵时。所以咧，一到文藝復興，呢、這個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達文西，首先係色彩嘅解放。嗱，呢啲你走去英國行一趟 National Gallery 睇個 period， 喺1400多年之前嗰啲畫，嗰種暗雅蒼白同埋嗰個題材全部係宗教。一到文藝復興咧，當然都仲有宗教，但係佢嗰種對美学啊，嗰种追求啊，同埋佢将人性咧系注咗入宗教里边，你系见到豁然系开朗， 有曙光啊嘛，开始系嘛， 真正以人为本啊，即系当人作为一个人啊，即系艺术唔系净系画宗教画。 你带人睇呢个 Botticelli 呢个咁嘅展览咧，就唔系话啊，净系睇佢喂。好多人问，哇，价值连城嘅值几多钱？嗰啲记者就话，幅幅咧唔知边人几时边幅俾人偷过啊咩？全部都系银马主义。但系咧，呢、這个画家系咩人？佢所处嘅咩时代？佢仲有乜嘢其他嘅 peer？ 同埋点解喺嗰阵时出现？嗱，呢啲全部都要知吓。我新闻之后讲。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吴希文。 你睇啲新闻咧，就系、是、讲抗疫嘅疫苗 所以我都話咧，呢啲你而家要幾時啊？要打針有針打，話俾市民聽呢樣先係十萬星火。當然唔淨係我哋光明頂 ，OK？ 原來咧暴毒有偶，幾張傳媒包括啊何柱國啊嗰份星島都追住嚟拗，係嘛？ 嗯， 所以唔怪得咧今日特首咧要回應啊，唔係回應我哋嘅。是回应他的，因为他够恶，你知道我们采取的傻，啱不啱？是吧？梗是啦，闻到阵味啦，是不是？是吧？好啦，现在讲回这个叫艺术市场。啊、千祈不要以为呢搵钱呢就只是要读、那些金融管理啊、精算啊这些。因为未来的前景通货是慢慢越来越不值钱。因为量化宽松，美国佬印银纸，大陆印人民币 ，OK？ 香港楼价贵，砖头贵，将来是必定稳咧呢啲艺术商品投资保值呢样嘢。过去二十年来，你谂下一张呢个齐白石、黄宾虹涨咗几多少倍，你自己都知啦，亿声而家系嘛？富普石真假唔好讲先，所以咧，但系眼光点咧？点买呢系嘛？你可以咧就系读呢一科，然后可以做有钱佬嘅艺术藏品顾问，又或者系同拍卖行咧啊去做诶呢个经销，系咪？今日伦敦，听日新加坡，后日上海、香港都得，呢个有地位。你睇詹士邦电影都有一两场呢啲嘅，系嘛？你行嚟周围咧，识得嗰啲人咧，识得嗰啲人啊，吓你行到入嚟。都要扮下嘢，系咪啊？即系典雅啲。你日日接触啲美好嘅事物咧，你个人啊，相由心生个气质啊，都唔同，系咪啊？啊，咁啊，头先讲开边度？ 诶，讲开呢样，除咗商业上系好有可为之外咧，其实你睇下依家所有嘅潮流巨星，即系我不妨 name 几个，余文乐啊、陈冠希啊，等等等等，有周杰伦啊，等等，全部都系。他们带起这个潮流，因为他们都是一个超级的艺术的爱好者。其实耳濡目染也影响了很多粉丝去追求这件事。所以我们这一代其实是慢慢去接触多了，因为觉得这种是一种潮流，尤其是现在那些新式的 contemporary pop art。我们看到即可以维多利亚港前年未有个公仔瞓在那里。那 些鸭仔。那些 鸭仔有啦、有啦，我们有 course 有啦。其实。 这些是市场学来的。 没错啦。 marketing 来的。 其实为什么香港人这么优秀，其实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连结到这些国际的艺术家来香港做展览。 讲的大鸭仔这几天在世界几个地方先后有一块大钢板。你有没有留意，是吧？即是学那套戏是2001年太空漫游啊，前面啊那班人员啊在自相残杀之后啊，突然间有块黑的钢板从天而降洞在这里。不是又是一班艺术家现在迎头是他们摆的。我不知道他怎样 travel， 一块在美国，一块在英国，跟住不知道欧洲哪个国家又有。 但一夜间又消失了嘛。 一夜间不知道哪个拆啊，可能是美国政府啊， 不知道。 或者人去查，呢啲咪就巧咯，系嘛？喂，变国际新闻，但其实系艺术品嚟，将会咧系带起一阵啊呢种嘅创作嘅潮流，同埋收藏嘅潮流，系咪？ 冇错，其实读艺术咧，最紧要系咩？其实即系开阔你眼光，你个 imagination， 即系我哋依家俾现世嘅好多嘅困扰咧，去蒙蔽咗我哋双眼。其实不妨我哋即系用透过艺术咧，用多啲心眼去睇嘢，去 imagine 未来嘅美好世界。头先你鲍生你讲得好啱，即系如果假设我哋依家现处于一个疫症嘅中世纪年代，我哋点样去 look forward to？去我哋自己嘅文藝復興咧，咁其實即係美好啲、理想啲咁講啊。其實香港我哋唔係就嚟有個叫 M Plus 博物館開幕咩？今日有大好嘅消息，有個大藏家捐咗差唔多100件嘅香港藝術家嘅作品，主要咁啊俾 M Plus M Plus 博物館，係一個William Lim 啊林先生。 我諗啊，都有咩藝術家嗰啲畫？ 佢好多香港出名嘅 artist 啊，例如佢好重要林东鹏啊，等等都会有嘅。咁所以其实呢啲新闻咧又好难喺主流媒体度出现，咁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咯。 其实系钱嚟嘅，嗱，佢又啲你知啊，吴冠中有几贵？ 绝对。 喂，你睇吴冠中咧，你要睇咧，佢喺80年代住过喺香港， 然后咧佢揸住个画板咧，嗰阵时 写生， 半山写生。嗰阵时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都仲有，已经系好现代嘅幕墙同埋嗰啲钢筋水泥。但系喺吴冠中笔下呈现个香港咧，系极之有佢自己画家嘅性格同埋个主观色彩。嗱，你睇香港而家成日话本土咩？你除咗睇嗰啲怀旧嘅照片之外，有冇试过由黄波爷吓嗰个香港山水一路啊，同埋睇到吴冠中中间咧，哇，好多人啊，吓好多一代一百年啊，可以讲啊，香港嘅风景写生画家。由呢个角度去睇香港呢，完全就是另一个美学的平衡时空。你睇到好多画家倾注唔同的感情、唔同的品味同唔同的性格去描绘呢个佢哋生长嘅城市，叫江启明啊，原笔写生，系极之写实嘅，写到而家都写画嗰啲水彩画呢系非常之精致嘅，系咪？ 系啊，江老师仲好 active 噶。九十岁 喎， 系啊，好犀利啊， 系嘛？而家啲画越画越精细喎， 冇错。 啊，啲人话佢对眼唔好啊，系嘛？ 但系唔好意思啊，陶生，依家写生喺香港咧，随时俾食环去拉噶。 啊，嗰啲啊，吴、就是、冠中都俾人绑诶赶过啦，系咪先？香港有几个景咧，譬如呢个庙街榕树头啊，系写生写几十年啊，系理想啊嘅景点。 系啊，再早一代陈福善，我哋上次喺会展睇啦，系咪？陈福善就第一代啦，喺五六零年代喺香港嘅筲箕湾码头啊、深灣港码头啊，当年 啦。五十年代初佢画呢个写实水彩，后来画风一变就走咗入西方现代主义。个中间个转折点解会咁呢？我就见过晚年陈福善个样成个鬼佬，好卡通嘅。佢有个鼻大大，同埋对眼咧，好似蓝蓝地咁样。 系啊，呢啲 中介个转折咧，嗱有个典故啊，冇人知道，因为佢有个老友叫陈海英，系香港美专校长。陈海英问佢：点解你由水彩风景写实突然间跳去呢、这个抽象？佢话俾陈海英听：如果我画水彩写实，我画一世啊，都画唔过你啊！於是我唯有焗住打麻雀转张， 烟武侠片叫嚟， 做咗呢个叫老顽童周伯通啊，收尾，系嘛？因为佢知道郭靖嗰条路佢行落去啊，点练啊都练唔过呢个陈海英啊，呢个香港美术教父啊，呢个郭靖系嘛？所以咪就咁，好啊！嗱，你再加埋你又喺英国读书，你喺英国个教育啊，同埋居住嗰几年。啊！你哋成個英國係一個超級博物館嚟，有中世紀，啊、有呢個文藝復興世紀，有維多利亞世紀，古堡都有幾種，係咪？然後各個城市有唔同嘅畫廊、唔同嘅建築。 我講下李希文，你喺英國讀書嗰啲日子，而家依期咧，啲人咧中意聽英國嘢啊， 係啊， 係嘛？ 咁咧，我係少有咧，即係英國讀過一陣書啦，咁啊。我亦都係少有咧，可能香港人咧喺英國開過有開畫廊經驗嘅人，即係前年咧同Kelvin 啦，咁啊幫開咗嗰間畫廊，喺英國倫敦嘅中環地段咧，叫 St James。 哦 ，St James Park 係啦，即係喺附近嘅，咁啊一個好優質嘅地段啦，非常優質， 勁嘢嚟嘅。 咁我哋少有喺嗰邊咧去賣我哋中國當代藝術畫嘅。 對面就 Royal Academy， 冇錯啦。我正正想講，其實英國倫敦有啲咩咧，就有呢啲配套。就你啊，你出面食個晏，我正正就係啦。咁啊，咁啱 Royal Academy 有個好大嘅展啊，會去睇下。我第二日約咗朋友，可以我哋去 British Museum。去睇下系咪？ 哇，嗰度多嘢睇咯。 系啊，即系哦，你睇艺术睇到闷啦 ，OK， 咁你咪睇个 drama， 睇个 play 系咪？ 就 West End 啦， 系啦， 系啊。 呢个正正我一个礼拜活动，因为我又再去Piccadilly 嘅 bookshop 系咪？Hatches， 咁啊，1797年 founded 嘅一间书店系咪？即系二百几年，即系嗰种味道。 哇，真系，所以点会住英国会闷嘅咧？唉。 系啊，好多人担心冇嘢食喎，陶生。 系啊，因为啲人成日话英国人咧就唔识烹饪啊，食来食去炸鱼薯条啊嘛。 嗱，我自己咧，我喺英国住咁耐，我唯一丧失咗一个华人嘅本能，就系对于味觉同埋美食嘅嗰种执着同追求。 点解咧？ 因为翻到嚟，我成日俾人笑唔识食嘢。 哇，俾你好嘢嚟噶，唔识食， 系啊，唔识食刺啊呢啲啊。 原来喺英国住得太耐，系十几年咧食嘢，你知英国佬食嘢最粗浅。 Fish and chips， 尤其你嗰度圣 James， 你见到中午好多嗰啲中餐咧，佢系攞个 sandwich， 然后攞个苹果。点解要咁啊 ？High Park 圣 James 对住个湖边。因为那个伦敦啊，英国佢个精神食粮咧系一个大殿堂嚟嘅，系太丰盛啊！ 已经食饱咗啦。 你个脑、那个眼同埋个心同脑已经咧睇呢啲嘢已经食饱，正一叫废枕忘餐就咁大。你喺嗰头生活，喂嗰啲 Paul Moore 啊，啊对面呢个 Royal Academy 啊，啊你有呢啲咁嘅 summer exhibition 啊，每年啊，喂你过去睇新人。同埋睇舊嘢，而家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啊，又大裝修，大事嚟噶。 即係等於我去嗰時去倫敦玩，我去嗰啲 邊度得閒食嘢？ 去嗰啲 board game club 裏邊， 係啊， 鬼佬喺度捉棋， 係啊， 食埋嗰啲你都覺得係唔知咩嚟嘅，啲乾硬啲 sandwich 啊， 係啊， 飲個咖啡啊咁。 系、啊、 一日㗎啦， 因为佢人生另有 我喺度捉棋啊嘛，即系好似后翼弃兵咁样， 啊、 我喂喺个棋局里边已经满足晒，饱啦、 啊、 已经，使乜食嘢啫？ 系啊， 我捉棋都成日食唔食， 所以话英国点解啲嘢唔好食咧？佢有一个深层原因，你就系你住你圣 James 嗰度行落去 Shaftesbury Avenue， 过咗呢个 West End 个剧院嗰边咧，电影区 Wardour Street 嗰度啊。几十间嗰啲电影制作公司喎，剪接房喎，你喺里面成日撞到大导演喎，啲大导演走上四五楼一个四百尺啊嘅剪接间咧，系嘛？然后同个剪接师喺嗰度咧，日以继夜啊，系做后期嘅。嗰时嗰套《末代皇帝》就系、是、啊，《末代皇帝》个后期啊，阿 Bertolucci 啊，系嘛？周围有啲中国嗰啲。有时嗰啲细节啊，要对啊，或者要咩，佢周围打攞揾人，嗰时揾到我哋啲人去，我睇你同我睇睇呢段片，吓、啊、要唔要加，定要唔要剪？吓呢度有咩错？我冇错啊！吓、啊、成个喂会唔会太红？我唔会太红啊！中国人睇嚟会唔会反感咧？我唔知喎、啊。吓、啊、但系你意大利佬，你睇完唔反感就得咯。吓、啊、你若撞到好多呢叻人，又喺伦敦。居住同埋读书，你千祈唔好咧，系以你自己读嗰科为局限。我广告翻嚟再讲。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特别嘉宾吴希文。 所以如果香港咧，即系几十年前喺嗰、那个。教育基础加少少艺术、音乐、文学、戏剧、电影嘅通识啊！你而家移民又唔会咁闭翳，系咪啊？尤其系电影啊，喂，伦敦好多旧电影睇嘅，啲旧戏啊，过到对面嗰、那个那个包玉光娟嗰个词叫 Mummy 啊，成日有一啲咧，你估唔到，譬如话呢、這个叫做波兰啊，呢、這个叫波兰共产党时期啊嘅影展。你系睇下波兰个导演点样喺共产党审查之下，佢哋拍到好嘢。嗱，呢主题只系得伦敦有，又系有一班发烧友咧，就喺嗰度追嘅。啊，咁你日头你喺画廊嗰度做嘢，你过咗条河咧，你随时接触到呢啲嘢，你唔识咧，都会咧，因为你平时个工作同埋开咗个眼界咧，你会增长咗几科嘅知识，系咪啊？ 同埋英國好咧，就真係有真正嘅中產階級。相反，呢啲客會話翻俾你聽，啊，依度有啲咩 happenings，即係可以提高你嘅即係生活嘅想像啊！即係唔係淨係啊放工諗食咩啊？去邊度 ？Where 係嘛？即係頭先講，即係有個 alternative 喺度，英國會俾到你一個生活嘅方式。 唔係淨係倫敦嘅，你嗰陣時讀嗰、那個讀書個諾定咸啊， 係啊，講下你讀書嗰度啊，係嘛？ 諾定咸咩？我未去過啊，唔係我去過一次，我見到你個大學咧嗰、那個校舍，哇，真係驚人，係灰白色係咪？個基調， 嗯， 另外諗起諾定咸咩？羅賓漢嗰度有， 冇錯啦， 諾定咸。 第二嗰度有一個咧小説家叫做 D.H. Lawrence，D.H. Lawrence 咧係。二十世紀初 但佢生肺病死，因为嗰度咧系矿工区，话佢有几部《Sons and Lovers》，系嘛，同埋一个短篇小说集《England My England》，系嘛，《Women in Love》呢啲系全部英国家传户晓嘅经典。 嗯， 啊，你净系 Nottingham 嗰度咧，周围已经周边好多呢啲典故、古仔同埋深层次嘅文化内容。 系啊。对你读历史好有影响，好有 feel 啊！个成个城市，因为成个古堡咁嘅，所以尤其是我哋读殖民史啦，当年咁啊，喺英国嘅档案图书馆里面，哇，叹为观止！即系你会揾翻啊，可能五六零年代点样非洲嘅一啲总督啊，点样 send 翻啲信俾英女王或者首相睇嘅一啲私人嘅信件，一啲密函，咁呢啲只有英国先做到嘅，咁啊。真系真好怀念。 我哋研究呢个叫殖民史啊，直情英国系个大宝藏啊，点知香港啊、马来亚、缅甸、印度，佢系大庄家嚟啊嘛，咁多闲家里边嗰啲秘辛啊、书信同埋秘密档案啊，齐晒， 好过瘾嘅。 然后你比对啊，哇，原来喂。呢、这个总督喺嗰度遇到件事，点解同香港啊五十年代差唔多嘅咧？咁呢啲就 系 开拓。 我问翻你啦，咁你当时咁样转章法，你阿爸阿妈有冇啊出声啊？ 好大镬噶， 啊， 好大镬噶！ 你当时点样面对啊？呢啲咧都我觉得有趣噶，呢啲 系啊，即系 等于我当年咧，我毕咗业，我读历史，我唔走去。即系做政府工咧， 人哋教当你又要一定要去中学教书， 系或者教书啦，跟住咧走咗去无线咧做见习编剧咧， 好啊， 一样系出声嘅老豆老母系咪先啦？你嗰时点啊？ 系啊，即系好啲好传统嘅争拗嚟呢啲，咁啊好，因为而家如果咧，我听话啲咧，即系金融财政咧做到，因为即系我老豆咧都系保险界嘅，即系。 子承父业 系啦，即系我一 跟住 我一出道咧，其实就可以真系唔系叫林作保险，系叫可能叫希文保险咁样咧。咁咧就即系 林作保险， 真系唔使忧嘅，绝对 林作又系奇人嚟嘅， 系啊，咁 怪人嚟呢 个。咁但系你偏再向虎山，偏向虎山行，可唔可以咁讲？ 即系由零开始咧，冇人脉，冇知识根底，即系纯粹自己打出嚟嘅一啲，即系当然要自己勤力啦。咁我自己即系由一二年开始去唔同嘅院校去报读翻啲艺术史嘅课程啊，即系你要有个底嘅。 真系要即系起码要有个根基先，系嘛？即系基本嘅知识系要有。 系啦，咁头先讲啦，呢一门系好值得去。后生嘅一代去探讨嘅，即系未必一定要去大湾区发展。其实香港正正就系一个中心，正正有一个好多资源俾你去发掘嘅。但系你首先你要提高自己先咯。 嗯， 简单讲，如果你想喺一啲国际级嘅画廊或者拍卖行去工作，去即系从事成为一部分嘅话，你首先你要有相关国际视野。即系老土讲咗十几年啦，光明顶有国际视野系咪？但系就系香港最近我哋成日讲本土主义 ，which is fine。但系如果你蒙蔽咗你对国际嘅嗰种好奇咧，其实系好大件事。 好 啦，今晚时间差唔多，多谢啊，艺术市场学家吴希文啊，以后得闲有机会都上嚟 一定 呢啲嘢，好吧？下星期一晚。